暗影陷阱。出发后，盗贼将立即出现在陷阱位置。这个技能要说有什么用，概括起来就俩字儿：偷袭。既是指突如其来的近身攻击对手，同时也是指目前盗贼们配合暗影陷阱使用最多的技能——偷袭。偷袭技能成功命中对手的话，将产生二倍的刺杀伤害，同时目标将陷入3秒的僵直，配合盗贼的前行亦或者是这暗影陷阱都相当好处。但对叶修来说，他根本不需要偷袭，他所需要的只是这么一个贴身的机会。贴身意味着什么呀？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个暗影陷阱一出，蓝雨主场那兴高采烈的气氛刹那间就被斩断了，现场像是被按了静音似的，突然间就鸦雀无声了。但是很快，跳啊闹啊笑啊的来了，西看台上的星星粉丝这会儿可是来精神了。 神转折！ 他们大叫着。是的，确实是神转折，但是这个神转折是怎么造成的，完全没人知道。暗影陷阱是怎么放的？怎么就知道玉文州会在这时踩中？潘林望着李一博，李一博望着潘林，解说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想逃也逃不了。好在眼下君莫笑攻的激烈，潘林装模作样的解说现场，李一博则赶紧回顾前文去了。这样死盯着找君莫笑下暗影陷阱，倒真让他找到了。但问题是，找到归找到了，但这个暗影陷阱为什么会放到这儿？这个原因李一博却找不到。李一博急得汗都下来了。导播送话进来说，节目热线那边甚至都有许多观众打电话进来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李一博泪流满面啊，怎么回事？他多么也想有个电话能打出去问问啊。以往闹笑话也就是推断错误，但事后看清楚真相，李一博总是能圆个大概，但这次完全抓不着头脑，这让他怎么圆呢？总不能说是运气吧。索克萨尔倒下了，这个结果倒是意料之中，贴身短打玉文州劣势明显。他纵然有意思、有经验、有判断，但这些叶修也没比他差。再然后，散人快打可是超快节奏，玉文州的短板顿时被放大得更加明显。最后这段，人人都看得出他的艰难，现场的蓝雨死忠不少都不忍再看下去了。但是叶修丝毫没有大意，散人快打从头到尾，节奏比起大多时候反要更加紧凑。第一战，星星获胜了。不过这个结果真实出来的时候，现场情绪倒是比较稳定。毕竟在那个暗影陷阱爆发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蓝雨的粉丝都知道，无论看上去什么样，他们的队长肯定打得十分辛苦。真要轻轻松松就能拿了叶修的角色半条命，他们队长至于平时不打单人赛吗？掌声。玉文州下场时依然收获了掌声，虽然结果是输，但他所做到的一切蓝雨粉丝已经很满意。 加油！ 他们齐齐呐喊着，希望他们蓝雨的选手并不会因此而气馁。蓝雨的选手也确实没有气馁，他们站起身夹道欢迎着他们的队长。 打得好啊！ 大家纷纷说着。被一波带走了还打得好啊。 喂，差点就是你一波带走他了。 宇文州摇了摇头，到底什么情况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那个暗影陷阱他什么时候放的？ 放出哥布林追你的时候啊。 那时候吗？宇文州若有所思，心下已经有了个大概，不过眼下也不是细想的时候。蓝雨第二位上阵的选手已经起身望着他，等他有什么吩咐呢？很可惜，我太快中了他的陷阱，你加油。玉文州对第二位要上场的选手说着。宋晓，一到季后赛就总有亮点的关键先生。 结果上轮擂台赛被叶修硬生生地压制住，团队赛更郁闷，那满满的状态结果还没等他怎么发挥呢，一切就都已经结束。 看我的， 宋晓抖擞着精神上阵了。擂台赛地图不变，依然是丛林迷雾。这换人上阵的间隙，潘林和李一博好生聊了聊这地图，你一言我一语，好像有说不过的话似的。这话唠一般的表现显示了二人的心虚，因为上一轮的那个暗影陷阱到最后两人也没能解释叶修是怎么判断出来那个位置的。此时聊着地图的二位，那就是在尴尬的转移话题啊。很快擂台在第二场开打，巨墨校上一轮被一波打掉了一半的生命，之后强杀索克萨尔又再添了一点伤害，最终生命是 39%。 于是这轮战斗一开始，叶修就先给巨墨校刷了几个治疗，把生命恢复到了 50%， 弄得现场到处都是吐槽的声音，这才不慌不忙地操作巨墨校出发。和上一场一样，巨墨校直接走了中路，而先一步动身的涛落沙明呢，一宋晓却是选择了迂回东路。再然后到了地图正中，叶修不再让巨墨校走动了，可是四下也没有发现对手的踪迹，又战术走位了。叶修简单直接，他不猜的，直接频道里问， 喂，又要偷袭啊？ 不偷袭选这图干嘛使啊？ 宋晓非常理直气壮，作为一位大心脏的关键选手，宋晓对垃圾话的抵抗能力非常出色，并不避讳和人聊几句。 说的有道理啊，我在2458，你来偷袭吧。 请稍等，马上到。 左边右边， 忽左忽右， 好吧。 叶修回道，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叶修让巨墨校离开了2458的坐标区，直走朝着蓝雨的刷新点冲出了一截后，巨墨校右转，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这一转，巨墨校是绕到了涛落沙明的身后啊！ 这， 潘林这了两下，他是想问这是怎么做到的，但是神转折的悬念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潘林这次是硬生生将问题给吞回去了。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呀？李一博此时也在诧异，是从刚刚的聊天对话吗？李一博细细琢磨着叶修说的几句话，这当中是有什么探视性的吗？ 猜的。 结果蓝雨选手席这边，玉文州做出的结论却是简单之极。 猜的？ 有队友疑惑。 不是左就是右，一半一半，就像扑点球，扑中了就赚到了，没扑中，他这没扑中也不会有损失，当然值得一试。 那他运气也太好了吧？ 蓝雨选手们纷纷好像射失了点球一样郁闷。说话间，宋晓已经到了那坐标附近，但他也没有走出迷雾暴露自己，停下脚步后，宋晓在频道里主动招呼起来。 我到了。骗人，我没看到你。 我也没看到你啊，你开两枪我找找。 不行，那是队长级别才有的待遇，不能乱了规矩。 那可就没办法了啊，咱俩慢慢耗吧。 哎呀，蓝雨今天选这图的意图似乎还真就是打算慢慢耗啊。 李一博这时忽然说， 这图不耗也没办法呀。 潘林说， 想直接打当然还是有办法的，地图正中间就是了。但蓝雨两人都是战术打法，是有意要发挥这地图的特点，将战斗节奏拖到让人心烦的反复。这个 李一博觉得自己好像又捕捉到了点什么，正想组织一下再说，身边的潘林突然一声大叫， 有了。 叶修的视角中一道淡淡的人影已经出现了，绕背的他终于找到了涛落沙明。结果宋晓好像是听到了潘林的大叫似的，那淡淡的人影转眼就已经消失，君莫笑一个冲锋朝前冲出数个身位，视角却依然不见踪迹。 观众都有上帝视角，看得清楚。刚刚居莫笑悄然出现时，不巧不是绕前，而是绕到了涛落沙鸣的正面，双方互相都看到。结果宋晓居然一点要打的意思也没有，涛落沙鸣立即猫到树后了。居莫笑冲出，涛落沙鸣却顿在树后一路绕行，远远地避开。 这 潘林有些不解，宋晓一上来也没被偷袭，双方是同时发现的对手，你要说玉文州一暴露就跑，那大家都是理解的。可是宋晓呢，上轮虽然被叶修压制得比较死，但毕竟不像玉文州那么短板，还是可以一战的嘛。结果这种情况下见到都要跑，那他是怎么想的？也像玉文州那样找到一个完全控制住对方的机会再出手吗？但索克萨尔是术士呀，控制手段多，玉文州那种计划也得以成型，宋晓的气功师恐怕很难创造出那么完美的机会吧。难道这家伙就打算不断的偷袭猥琐？潘林刚这样想呢，宋晓果然就让涛落沙鸣上去偷袭了。叶修经验丰富，冲过来虽然没见涛落沙鸣，但刚才人影的位置还记得，此时过来一看那位置，对于宋晓怎么藏身自有推断。居莫笑迈步就要朝着方向追去，结果就在大家以为宋晓是准备要逃时，他却突然让角色杀了一个回马枪，轰天炮。叶修刚刚让居莫笑从那树后绕过，估摸着宋晓的逃走路线时，涛落沙鸣一记轰天炮就推了过来。